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里是我国承担发射卫星最多的航天发射场之一。已经有几百颗卫星通过火箭从这里发射升空。2015年7月25号，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将搭载着2颗卫星从这里发射升空。一会儿我将走进这神秘的航天发射场，跟随着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江杰，共同来记录下这次发射的全过程。 2015年7月24日，距离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只剩下30多个小时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连绵的小雨中，工作人员还在为火箭进行最后的检测和调试。这是长征三号乙火箭今年的第二次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作为我国航天器运载工具，完成了204次的艰巨任务，几乎承担了我国全部的火箭发射任务。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再到载人航天、嫦娥探月的成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承载着我们对于外太空的好奇和渴望，一次次的突破大气层。而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大家族中，长三甲系列火箭自1994年首飞至今，已经完成了62次发射，更是被誉为长征火箭家族中的金牌火箭。2015年7月25日，长三甲系列火箭中的乙型火箭又将搭载远征一号上面级和2颗北斗导航卫星，执行一箭双星直接入轨的高难度发射任务。这也是我国第一次通过上面级把2颗卫星直接送入工作轨道，这又将是一次被载入史册的发射过程。大家栏目摄制组将跟随长三甲总设计师江杰，第一次走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长三甲发射团队，近距离记录下这次发射的全部过程。在还没有见到江杰之前，我们就听说过长三甲系列火箭的总师是哈尔滨人，而且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性。见到江总后，我们很难把她和火箭这么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联系在一起。每次火箭发射，江杰都要提前1个月就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这里他每天都要工作16、7个小时，火箭发射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火箭里的上万个零部件运转正常。几十米高的发射塔架，他更是每天都要爬上去看一看。经过江总的同意，在不打扰他工作的前提下，我们也跟随他一同前往神秘的发射塔架，一探究竟。 张总，我现在特别好奇啊，这火箭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跟我们电视上看到的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火箭是我们国家现在在役的最大推力的火箭。 哇！ 它的高度56米，就是这个活动塔把它包住了，我们看不见。那么要打开，它是56米高，它的整个起飞的重量，它有多重？它有456吨。 这样，456吨 啊！ 哎呀， 56米高，456吨重。 庞然大物， 庞然大物。这个有八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75吨，那加起来就600多吨的这个推力，这样的 量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所以点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在外面看，它还是非常震撼的。 这次承担发射任务的火箭是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家族中的乙型火箭。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它，但它却是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家族中最有能力的大家伙。在它的底部捆绑了4个助推器，在点火的瞬间爆发出300多吨的巨大推力，在几十秒内就能穿过大气层。 咱们就在这下就行了，你别进。 这是助推器， 这是发动机啊，发动机的喷管。助推器，发动机的喷管。对，每一个助推器下面有一台发动机。哎呀， 冒火的。 对对对，火就从这儿， 火从这儿 喷出来。 这个大的这个圆的这个。 对， 助推器的下面啊。 那叫发动机喷管。一级有4个发动机。每一个助推呢又各有一个发动机。 那一共加起来是6个。 八个。4个。 4个再加上助推器4个。 八个。 您现在在干嘛呢？ 现在做一个测试。 测试什么呢？ 承载力吧，这个一个承载力。 承载力啊。 整个这个全舰456吨，那它就要承载 其中的1/4。 1/4。对。 蔡总，一般您在什么情况下来到这个火箭现场？ 实际上不需要我来检查，每一个岗位都有人来做，来保证这些工作。我只是来看一看。 您还是不放心啊？尽管是每一个岗位都有相关的人员来具体负责，但您还是要再仔细的把整个全面的过程再看一遍，再查查火箭的整体啊。查体， 我是检查一下，主要是个心理状态。其实大家的工作，这个都能做得很好。 习惯了， 习惯了，自己看一看，心里就踏实。 1988年，江杰作为当年的优秀毕业生，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毕业后，便加入了长三甲系列型号团队。他从一个医生世家长大，但小时候他就有一个航天梦。当年不顾父亲的反对，他坚决地选择了航天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从最初的工作人员，一直到现在的总师，他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了长三甲中。他经历了几十次的发射任务，12层楼高的发射塔架，他早已不知爬过多少次了。每次发射前要来看看火箭，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这火箭的最高级第四级啊。 这个就是北斗导航卫星。 这次承载任务是把北斗卫星 对新一代 上去啊， 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这次呢是中原轨道。那么它的发射窗口时间呢比较短，那么像这一次呢是20分钟，20分钟的时间段，要求火箭要点火起飞发射，起飞，那么我们瞄准的时间呢是20:29，那就是中间点，火箭点火，到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火箭会准时的在20:29，00秒，对，都控制到秒。 由于北斗导航卫星轨道精度的要求和与地球相对位置的要求等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这次发射的窗口时间也被限制在20分钟内。一旦由于火箭临时出现故障，则根本没有机会再调整。 像以前我们会有几个小时，如果要是火箭有一点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还来得及去修整。但是如果说20分钟的话，这个时间是完全没有的。 是这样。几个小时的发射窗口，那么有在发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还可以做一些处理修复。对，那么还 那么在20分钟的 JET 窗口，实际上只有我们叫零窗口发射，现在遥远起降点没有时间了，所以就要求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状态要非常好，质量要非常好，还有整个发射流程的这个 紧密性， 还有这个发射流程每一步都要不能出问题，这样呢才能保证准时发射。 在20分钟的发射窗口内，江杰和他的团队瞄准了中间点，也就是25日晚上20:29到39分。虽然这样有利于卫星的直接入轨，但无疑给火箭发射增大了挑战。江杰和他的团队必须确保火箭在发射前每一颗螺丝钉都不能出现问题。 江总，可以摸摸这个火箭吗？ 可以。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 但是你不要使劲推它。 啊，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 它应该是感觉很结实啊。 是的，是很结实。但是在人下面还正在做一些工作，指的是还是不要推它，你摸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去摸一摸它啊，试一下我的小笔尖。 它这个设计承载是足够你让你放心的。 哇，这个火箭啊，原来是这样子的。 对对，它还是一个薄壳。 感觉不到很薄。 它是一个薄壳设计，因为我们要把结构的重量减轻，这样呢它的运载能力才能提高运载能力。 江总，刚才您说这个外壳是很轻的，看上去其实是很坚固的，为什么说它还是重量比较轻的呢？ 它是这样，我们火箭设计要提高运载能力，所以火箭是尽量的把结构它自身的重量要减轻， 自重减轻 、这样呢火箭的运载能力就可以增大，但是要在保证这个承载能力的前提下，有足够的余量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一个轻质设计。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那设计的余量也是足够的。 看来和我们想象中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想象的是它肯定很重啊，才能有这种能力去包裹里面的卫星啊，原来其实它是自重是很轻的。 距离发射还剩下20多个小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上空依旧被乌云笼罩着。虽然工作人员们早已习惯了这里稀稀拉拉的小雨，但是如果出现雷雨天气，那火箭发射很有可能会被取消。 在一个山坳里边，那有的时候早上看天气还挺好的，突然一下子就会变天，就会雨就会下得很大，或者就是雷电出现。因为我们曾经也有过一次，当时呢是我们看了一下天气是好的，没有问题，所以决定加注三级，液氢、液氧、液氢都加注完了，这个时候天突然变了，就是发射场去上空就出现了雷电，也下起了大雨。那么这次因为到了这个程度，火箭的发射如果是不发射，那么火箭可能要做一些处理，需要好多天以后才能够再组织发射。那么当时呢我们是一边在关注天气，一边火箭的发射流程在往下进行，到了最后决策点的时候看看天气，也就是说火箭发射的时候是在一个空档，就在这个空档没有雷电的时候火箭发射出去了。当然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风险也非常大。我记得这个那次发射任务第二天就感觉心里和往常发射成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感觉有点后怕，所以对这个发射天气要求也是很关注的。 在密切关注天气的同时，江杰和他的同事们还在一遍遍的开会，探讨各种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应急方案。火箭不允许出现失败，江杰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在前面。发射前12小时的所有流 将节都要仔细的审核，每个环节都要确保万无一失，一秒钟的偏差都有可能给火箭发射带来难以预计的影响。就算是之前有过成功发射的经验，那也并不能代表这一发火箭就一定会成功。 火箭新的技术、新的方案、新设计的这种状态的变化，会带来这种风险，发射失败的这种风险。国际上著名的这个火箭，像联盟号、俄罗斯的联盟号、狮子号，还有美国的猎鹰九号火箭，那么这些火箭它是一直保持着发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这个火箭，那么今年都出现了失败。那么这样的一些成熟的火箭也会出现失败。 长三角火箭相比于国外这些火箭虽然服役期限不长，但也是成熟的火箭之一。这次发射火箭系统大开眼界，最上面增加了一个上升机远征一号，而且携带了两颗卫星。这种改进对复杂的火箭整体来说，意味着将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要发射的这枚火箭呢，是长征三号乙火箭。那我们在长征三号乙这三级火箭上又增加了一级火箭，这个是个独立的一级独立飞行控制的一级火箭，那也可以叫上面级，也有人把它称为太空摆渡车。 以前基础级火箭只是把像卫星这样的太空乘客送到太空，并不能到达乘客的最终目的地。之所以称上面级为太空摆渡车，就是靠上面级的多次点火，给乘客再多加几马力，直接把乘客们送到想要去的位置。这就如同我们乘车到了飞机场以后，仍然上不了飞机，需要再乘机场的摆渡车才能到飞机跟前一样。 以前发射导航卫星，咱们一期工程，北斗一期工程，火箭是发射到转移轨道，那么是靠卫星自己变轨，多天多次变轨进入工作轨道。那当然，卫星上就要带这个动力系统，变轨的动力系统。那么这次我们就研制了上面级以后，就可以把卫星直接送到工作轨道。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卫星可以取消简化，卫星可以小型化。 虽然上面级的工作听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到了远离地球几万米的外太空，这一切就变得非常复杂了。这次发射的远征一号上面级要在太空中实现多次点火，并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携带两颗北斗导航卫星继续飞行大约四个小时。不管运载火箭基础级工作的多么优秀，运行的多么顺利，只要上面级出了问题，乘客仍然到不了目的地，整个发射也算失败。最近两年，俄罗斯运载火箭先后出现了六次重大发射失败，其中五次是上面级惹的祸。 那么上面级研制过程中呢，实际上碰见了好多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温控，就是在对它的这个温度环境的控制。那卫星当然很成熟了，它在轨道飞行十几年，它里边的这个仪器设备它不能承受太高或者太低的温度，它必须要进行温控系统的设计。那么作为上面级来讲呢，虽然说在轨工作只有几个小时，它长的也不过就一两天， 但是呢在这方面也要考虑，像卫星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结构，它是外面就是一个像一个方盒子一样，所有的设备都在里边，它要做温控呢只是在外面去做。那么上面呢是一个裸露的一个结构，就是它的一些发动机一些储挂都是裸露在外面的，裸露在这个空间里面的。那么要做温控呢，实际上在这个从这个角度，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比卫星要更复杂一些。 虽然远征一号在设计上十分复杂，长时间的在太空中运行也增加了火箭发射成功的不确定性，但远征一号的研制却十分必要。美国的航天大国从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发展上面级技术，未来在我国的探月探火等深空探测任务中，上面级就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次发射，远征一号将挑战高轨道入轨性能，这也是检测上面级性能最好的方式了。远征一号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不到最后一刻，所有人的心里都没有答案。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后悔，好伤心，想重来。 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发射倒计时还剩下10个半小时，天空也终于散去了阴霾。这样的天气条件，对于火箭发射和地面观测，都可以称之为完美。现在火箭外部的发射塔架已经移走，再过几个小时，火箭将加注燃料，所有程序都按照之前的计划一步步执行。而燃料一旦加注后，火箭如果不能起飞，排放剧毒的燃料将耗费漫长的时间，所以在燃料最终加注前，江杰和他的同事们还要再对火箭进行评定。 再检查了一下，看了看，还是有些结露，就是有一些水珠啊、水啊从界壁上会流下来，因为下面有一些变露啊，这个会有影响。但这个不会让它有水的时候积存在那儿，一定会把它处理好。我看了一下，不太严重。它你看接了好多这个送风的管路，这个我们叫空调，空调实际上一直在吹，所以它结成的露水，就吹干了。还有一个呢，如果说还有积存呢，人工可以做一些处理，进去珍藏做一些处理。 对于火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江杰和同事们都不敢怠慢。由于火箭内部完全由电子系统操作，而且每一个零部件都是人工安装完成的，这就要求在几万个零件中不能有一点偏差。连每个螺丝钉拧多大力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此前美国的一次火箭发射失败，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连接杆出现了问题，导致火箭爆炸。 刚刚美国的这个猎鹰九号火箭飞行失利，现在我们得到的信息说是这个气瓶，就是给储箱 这是一种说法，给储浆增压的这个气瓶的支架断了。断了以后，因为它这个气瓶是装在箱子里边的，箱子内部，它断了以后，这个气体，这高压气全部就进到储箱里去了，那么储箱的压力就很大，那么箱体的结构遭到了破坏。有可能是安装的不对了，或者是支架的材料不好了，不符，对吧？不够强度不够，或者等等的这些原因。这个支架呢，我们这个是外装的，没有装在箱子那边，装在外边。那么这个支架就是起到固定作用，把它牢牢的固定在这个火箭上。 在不断的总结经验中，长三甲系列火箭也在不断的自我完善。自1994年长三甲火箭首飞至今，它已经完成了62次发射，而2015年长三甲系列火箭还将有10次的发射任务。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放弃了休息时间，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他们更要提起警惕，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这种每一个细节上，他们的装配要装配得很好，确保这个连接可靠，不能出问题。因为这个也是影响火箭，一旦装配不到位，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没有拧好，那就有可能这个地方松动了，最后就引起整个火箭飞行是一个成败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他们这个工作，尽管你看上去是比较简单，其实还是非常的要求很高的， 工序还是比较多的。 1994年长三甲首飞直到今天，20多年间，火箭厂房和发射地是江杰最熟悉的地方。若把发射任务比作一场舞蹈，那么在紧凑的节奏中，每个人都不能落下拍子。能做到这一点，长三甲团队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神人，而同事们也戏称江杰为女神。她若不在发射场，就在研制单位和评审会场。忙起来，他的时间安排得以小时计算，在北京和西昌等地之间飞来飞去，那更是常有的事。 刚才您说从1996年到现在，差不多快20年了啊。这个往返于发射场西昌和北京之间，同时还要去到这个火箭的建造的这个地方啊。那您家里人，是刚开始适应这样的您的这样一个节奏吗？会不会有抱怨或者情绪啊？您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管，你就一心扑在事业上啊，舍家撇业的，他们会有意见吗？ 我家其实还是能够理解。我的父母结婚以后，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他们都很理解我。你像我的父母，他在帮我做事 还 确实是这样， 不仅支持还帮助， 一直在帮我做事。航天就是有一种奉献精神，因为航天这个事业，你只要选择了这个事业，那么你就要 无怨无悔， 全部的这个精力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否则你是干不好的，因为它是一个高科技、高风险的一个事业，所以你要想把它干好，那可能你的精力就得花在这上面去。 作为一位女性，江杰并不属于女强人的类型，她的性格温文尔雅，但在同事们面前，她却从没有给人留下过柔弱的印象。不管多么的艰苦和困难，她都会跟同事在一起。但作为女性，绕不开的总是对于家庭的责任。江杰始终觉得，对于家人，她亏欠的太多。 去年4月6号，我父亲突然一下脑出血，我当时还在巴黎，那个时候在巴黎转飞机，刚好是我们一次对外发射技术协调，我在回国，在巴黎转飞机的时候，然后我家里打电话说我爸爸住院了， 也现在正在抢救，所以从现在开始，从那儿开始，他也帮不了我，帮我做不了事儿了，但是他也很关心我，他会提到我以后，因为他还是受到了影响，他提到我以后，他会眼泪掉下来，就是他老在说，就可能是我工作比较忙，说哎呀，他就我父亲病了以后呢，我有几次因为有保姆来照顾他，但我呢见到他，我总是给他一些跟他聊聊天啦，或者能帮他做点什么。我记得我帮我爸爸洗脚，洗脚。我爸爸觉得，因为他一直在帮我做事，从来我很少帮他做事。哎呀，我怎么能帮他呢？我帮他洗脚，我帮他洗过脚。哎呀，我爸爸觉得，后来他就跟那个我妈妈说，哎呀，他说，因为他知道我今天要回家了，他就说先帮我把脚洗了吧，要不然我回去帮派要帮他洗脚。 他就听书的 啊，他就这样，哎呀， 我的知识真的。 离火箭发射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目前还剩下少量的工作人员进行最后的检测。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氛围既紧张又兴奋，因为离火箭发射最终还有15分钟的时间，所有的人员都要撤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也即将要撤离到安全的地点。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祝福本次火箭发射能够圆满成功。 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所有工作人员都已经到达指挥大厅的各个岗位上。 江总，请问这个火箭能说发射成功是以什么样的标准界定的它是成功的？ 我要等到星舰分离、上面机和卫星分离以后，那么报给参数，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报给参数，判断一下是不是在我们要求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所有的轨道参数都满足要求，这个时候才能宣布圆满成功。 那要等多长时间？ 它这个星舰分离以后，就报给参数还是挺快的，大概那也差不多要10分钟以内。 这整个的时间是多久？ 整个今天晚上的飞行过程要大约4个小时吧。4个小时。 发射正式进入半小时倒计时。目前火箭的状态一切正常，但火箭一定能够顺利完成发射，现在还言之尚早，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 加油， 收看太好，最新好， 期待。 20分，20秒，20秒。 810跟踪正常。 对啊， 跟踪正常。 8118跟踪正常。 江总，这马上到8点两了，快到了。 急救手机就完成任务。 嗯，急救手机最后也有一个 最后看，也有一个轨道参数。 嗯，江总，我们以前在电视上看到成功了，大家都鼓掌，我们什么时候鼓掌啊？ 什么时候鼓掌？3个半小时以后， 嗯， 就是上面提要把2颗星准确的送到要求的轨道， 嗯， 它的工作轨道， 嗯，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鼓掌。 哦，最终成功了啊！ 最终成功， 现在一二级就成功了啊！ 这个是中间过程， 嗯， 都成功了， 嗯， 中间过程开始。 火箭经过800秒的飞行，成功的突破了大气层。1、2、3级火箭已按照预定计划分离，但没有人欢呼庆祝，所有人都紧紧盯着眼前的各项数据。只有3个半小时后，远征一号把2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一次的发射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看到地球是这样， 远 地点是这样。你看咱们地球是这样， 这白色的。 设计师是怎么去做的， 哦， 它转起来，转起来分的时候，一前一后老有点差，总体是往前，但是两个有个速度差， 哦， 速度差以后就错开了， 就像我 看，太棒了，太漂亮了， 没有，因为跟这么远呢是看还能看见， 太清晰了啊， 今天的地球是这样，对，在2万2000公里， 看来这次咱们的摄像头设置位置 啊，都 相当成功， 这次比较成功， 对， 到 上来了，上来 了。好了，3个小时， 散发那个太快了， 8点半， 但是散发它没对地，所以看得不清楚。再发就是， 长三一火箭加远征一号上面级，一箭双星，高轨道直接入轨， 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是， 太好了，再次向你表示热烈祝贺，拥抱一下。这时候笑容是最灿烂的了。完成了，胜利完成任务了，太好了！ 一会儿再看看什么数据，看看数据，那是证据。 还得等一会儿。现在下雪了吗？ 要不要马上给自己发个短信？还要看看参数， 把那个数据。 我俩更错了。 3小时40分钟左右时间的运行，终于把2颗北斗卫星送到了他们的预定轨道上，这说明火箭发射圆满成功。在这里，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